士兵。 这一位姑娘心细哟，有人骂仗她是谁，不知她坟墓在哪里。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我想与他去修一修。 为啥？ 因为我同他是亲戚。 哦，亲戚，那侬不必修了。 啊，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 嗯。好人家他就人家以为他一死，其实他流落异乡，大宅子四处走。 啊，小刘都回来了， 是 侬是啥人？ 我是四凤的姆妈。 哦，四凤的姆妈。 不，难道是伊不想去寻周家吗？ 大概他再也不愿想周家就。一位来子又嫁过两次。 嫁过两次了？ 都是何等人。有找女的事很不如意，老爷，侬要想帮助伊嘛？ 侬随我去吧。 没事了，老爷。 叫四凤给我弄一件旧的雨衣来，顺便弄一件旧的衬衣啊。 旧的衬衣。 对，那最老的箱子里。房子的衬衣是没领头， 旧的衬衣，这个一种衬衣，一共有五件，不知你要哪一件？ 哪一件？ 有一件。在油头井上烧破了一个洞，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布上去，还有一件在左头井上绣了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侬是啥人呐？ 我就是宋人四十多年的地下人。 是的，是侬啊。 是我，士兵有一天。老的连我也认不出。 侬来做啥？ 不是我自家要来。 是啥人指使侬来？ 是命，是不公平的命要我来。 三十年了，侬仍旧要奔上门来。 我没来寻侬。 是天，伊要我到此地来碰头侬。 你我都上了年纪了，心里想有啥个委屈，也不要哭哭啼啼呀。 我没委屈，只有我的眼里早已流感情，30年来受的苦，点点让自己在心。你才是社会上的大人物，看来一位多风尘，大概你所做好事都忘记。你做了孽，反正痛在不人生。 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 不要提，我们在途中30年，今天我要偷干净。想当初你第一美女将我骗，十九岁就人生的了心。那一年大年30夜，我生下了孩子3天整。你为了领取千金女，寒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逼我留下亲生子，我深深插在我国娘两里分。 小女不是被侬打走了吗？ 啥？戒指病得快要死，才叫我把婴儿打在身。可怜我才刚3天，大病不却走出门。迎风冒雪出国浪，就剩喉咙西游门。一生受够那周家的愁，30年痛苦我扛不住。想不到死亡又到这家来，我与这家有一生。 你我上了你事体会忘记他，可知我内心不平。我把你当作女配来看待，我真实当你是自家人。每逢4月18。农三爷，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甚至于你养病儿得了病，把归厂的水鬼子也抱着，这一切都是纪念你，能使我内心好安宁。 你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听侬不必再谈这个一些。 那好，我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 我觉得没啥好讲。 陆贵可晓得？ 不晓得。你永远也不会晓得，请侬不要怕。 好，那侬养的小囡呢？

为什么答应了又退回来？分明是有意拖延不得福，想用金的手骂无耻的，进一步破坏我们大部宫，利用流氓来捣蛋。 或许都是想得的， 可惜你完全想错了，这些手段无能为。我们此番大破功，功名是断绝一子不分散。我今天不是来恳求你，可以老实对面的，你要答应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对待。我们要解决破破大敌，不胜利绝不收兵不退。 难道是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已经复工了，侬不妨可以看一看。 那你过来去。啊，他们真的复工了？不会啊，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了电报来破坏你公人的头颈，少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 我是啥人？ 不要侬讲。 哦，是。 我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吗？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侬不一看。 那，啊？ 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昨天杨超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的矿难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拨有啥个用啊？ 哼，不要面孔的东西的，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原来你早就安排好，独拿手段我早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刀。 不是 大黑， 不嘛，不要装啥子来嘛，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神经神保修钢雕，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滚出去！ 还杀了人命，两千两百条，上面发下来无非就这种血腥动的侬也要了，每条人命磕走了三百倍。后一无耻偷天换日竟然讲，工人们的马鸣动的手骨紧要抱，你发的是谁知一身头头在 滚开， 真是个伤人命的狗强盗。 强盗，你不当人， 我去当人， 他不当人， 他不当人， 同时他 不能当人，都是兵 啊， 兵杀把我的女子。 妈，不要理睬伊了，我宁愿吃亏。放 大黑，放我你走吧。 走。 兵啊， 爹， 弄开。

此来凭我啥恶意？师翁他女同我做朋友，朋友帮助总可以。 师翁她是我妹妹，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她要嫁给工人做妻子，用不着你费心计。 你可是 只有一句话，你又不准到此地。 啊，不，罗先生，我认为你偏见太多，希望你不要对我生气。侬不要以为我父亲开煤矿就当我家事， 麻烦不了，不要理。提起了他，我心欢喜。今朝就要见到你，有个正来我家忙事务，侬再要来我一定，我一定，侬替我当心点。好了好了，辰光不早了，快回去吧。 陆先生，侬 你少爷走吧，不要同你多讲了。 我走了。师傅，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今天我来了以后反而使侬更加不夸我。 走吧你少爷。 哎，做啥？ 要回去了。 啊，你说要来刚刚来，为啥要回去啊？ 我去问姑姑呀。 要去听听宋叔叔心 好。不，我是要回去了。 哎呀，我老远等到忙那个时间府，吃子眼走，吃子眼走。 不，辰光不长，我要走了。 哎， 师傅，啥地方有铜钱买么子？ 我自家的，那爷赚来的。 是周家的，周家二少爷拿来100块洋钿，拨姆妈的，姆妈不了啦，我叫爹爹不要拿，伊自说是我拿下来了。 哦，侬是来送铜钱的吗？ 哎，二少爷亲自送来的，不拿下来也伤害我了。 钞票呢？拿出来。 哎，做啥做啥？ 侬挪不挪？记得不记得箱子里放了啥么子？ 好好好， 快挪出！ 哎呦，嗯，100块了啊、哦！ 嗯，哪能少了2块？ 弄脱了。 再见吧，我走了。 等一等，侬以为我你要用那个血腥铜钿吗？我吃的刚巧还有2块，挪去吧。用不着， 还讲啥个闲话呢？ 我懂了，侬是不会要用我你个铜钿的。 对了，懂了就好了。我告诉侬听，以后周家人不准到此地来，要是啥人来，不管啥人，我就不让伊。 大海侬啊， 送你出去吧。 嗯，好好好好好好。李少爷，外头交关暗，我等侬点盏灯啊。 好，谢谢侬。 嗯，妈，侬回来了。 是啊。 刚刚周家的二少爷到此地来过了。 我看见了。 把我赶出去。 对，我打算明朝就走。 妈，明朝走？ 我改变主意了，明朝走。 好啊，那这样闲话就不讲了。 侬讲啥？ 转来辰光看见师傅同周家二少爷来讲闲话。 对伊讲啥？ 没晓得。 哎，这个糊涂姑娘。 哦，妈，我明天也要回到矿上去了。 侬去做啥？已经被伊拉开除了。 开除？随随便便就能开除吗？我你大家去同伊拉拼，看看到底啥人点头。妈， 嗯， 我出去一次啊。 大海，快要落雨了，侬还要到啥地方去？ 没动地啦。出去拉车子去，说不定又要拉一夜天。 大海啊，妈身边还有点零散铜钿，侬拿去用吧。今朝不要出去了啊。 不，妈，侬留了自家用吧。我走了。 早点回来啊。 哦。 哦，妈，侬回来了。 嗯。 侬忙着送周家二少爷。 没看见我。妈，你少爷是太太叫伊来的，红儿。 刚才你哥哥对我说。一片好心意， 真的吗？ 哦，莫非哥哥同侬讲过啥？娘亲你为我这样的， 凤儿，我问侬， 妈对你怎么样？妈侬。最欢喜，娘啊，你为我要问这句话， 凤儿， 我有一事要求你， 你要老实告诉我，我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 我同周家少爷， 侬同周家少爷， 究竟有点啥事体？ 凤儿， 来生龙龙，你可听见？ Oh, yeah. 明朝就走。 妈，为啥要得恁快？ 侬还要做啥？ 哦， 凤儿，侬不愿意嘛？跟妈早一点走。 好，明朝就走吧。 凤儿啊，侬还有啥瞒过妈吧？ 哇，没啥，没啥。 好姑娘，侬记住刚才妈同侬讲的话吗？ 我记得。 我要侬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哦， 侬不应该走， 那又何必你侬讲 我？ 家啊，丢。